界，童年的往事在哪里淹没？眼前一条普普普通的街，记录我童年快乐的生活。在等我，我们高举着彩旗和拳头，叫着打的这个和那个，虽然不明白为什么，只知道不用上学做功课。 有一个失明的女孩叫叶子，是我的好朋友。我知道，在她心里面，她看得见一切。 羽泉的歌曲《叶子》是成员之一的胡海泉一首非常私人化的歌曲，他以自己一位失明的好朋友叶子为主人公，创作了这首歌曲。平易近人的演唱，让我们被这首歌曲深深打动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好歌曲继续打动我们的心灵。 那里停放着善良的故事和动人的传说，这个世界没有欺骗，也没有争夺。美丽的女孩叫叶子，她经常这么说，在她透明的眼睛里面有一片湖泊，那里沉浸着喜悦的伤感和忧郁的欢乐。她的睡眠上没有涟漪，也没有颜色，长长的睫毛闪烁着无尽的猜测。叶子问， 爱情是什么颜色的？如果忧郁是蓝色的，快乐是什么颜色的？如果寂寞是灰色的，天空是什么颜色的？如果汪洋是蓝色的，我说天空也是蓝色的，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了。